大城小事，讲述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2022， 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 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 828千赫， 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了乐享321，很开心我们北京人艺的青年编剧制作人王苏同学再一次的来到了直播间，欢迎苏苏。 听众朋友好，江夏好。 哎，我觉得你在直播间的状态和连线是两个人呢。 可能是看到你比较高兴。 哦，原来症结在我这儿啊。 对， 太开心了。好了，让他高兴一会儿吧。我们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然后呢我们就会跟王苏一起来聊一聊9月份，他自己心目当中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在北京市面上面可以看到的一部话剧、一部儿童剧和一部音乐剧。今天我有提前剧透一点点他要推荐的这部话剧，我放了一张海报在微博，导致大家就是关注点你知道吗，都有点错位啊。待会儿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关注点的问题，大家可以提前来看海报，也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第二条就是了。深海鱼儿说今天看到预告的时候就恍惚说啊，这一周过得好快啊。对啊，这一周，你说这一年过得都好快，怎么就到我们321的第9期了呢？ 好快啊。 啊，不要想，还是来听资讯吧。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9月1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2021年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活动将于9月6号到10号期间举办。人才主题周期间将会举办70多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涵盖了5场特色科创赛事、6家人才会客厅集体开厅、7场海内外签约连线，覆盖29个街镇、50多个园区和1100多家楼宇。中国银联今天联合商业银行正式启动了银联信用卡主题优惠活动，助力新能源汽车推广，提振汽车消费。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1年12月31号，消费者到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指定的新能源直销厂商和知名经销商集团购买汽车，使用62开头的银联信用卡进行刷卡交易，单笔消费金额达标就可以参与月度的现金抽奖，最高额度是达到8888元。好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本年度第9期的乐享321。哎，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苏苏，你每一次就是要准备跟我们来做推荐的时候，你内心会有纠结吗？就这个月哦，好丰富， 对，尤其是像八九月份年底都是演出市场最繁荣的时候，演出明显比开年的时候要多很多，加上我们现在整体的环境也好了很多，然后就确实是很难选，尤其是不光是一些经典剧目会重新上演，新创剧目也非常的多，所以就确实会挺难选的，就觉得原创的戏呢，一些新创的戏可能会带来一些新鲜感，但是难免会踩雷，因为有的戏没有亲自看过就担心会不会推荐失败，然后一些经典剧目又觉得会不会缺少新鲜感，大家会不会已经看过了，就每次都反复拉扯。 所以我应该做的事情是第二周再让你来推荐，就有一些剧它有可能第一周已经开始演了，然后呢我们在演的中间再来推荐一次。 其实但是也还好，因为现在很多剧目吧，它从开始筹备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资料啊信息啊探班的信息出来，然后你通过对主创的一个阵容的判断演员的判断，大概其实能知道这个戏起码能到一个什么分数什么成色，是能有一个预估的。就像有很多经典作品改编的很多剧本，像曹禺先生的剧本，很多经典的优秀的剧本，这个剧本放在那儿就值得看，是属于怎么演都不会差的那种。 到目前为止啊，因为你也看了很多在北京是吧，我们就在北京上演的很多的剧，有没有小八卦一下啊，有没有那种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当然肯定不太可能出现在乐享321里面，因为本来我们推荐就一部，所以你肯定也反复斟酌了，但是呢他可能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名单，就是他没有成为你推荐的这一部剧，但是其实你期待值也挺高的，比方说你从阵容或者是从编剧这样子去考量它，但最后发现哦好像有一点点跌出预期。目前来看，我们就以2021年吧，别这个时间拉远了。 会有，而且像八月份其实有很多戏临时改了档期，所以就推荐的会很慎重，就很难选。但是后来有一些八月底才演出的戏，首演的戏没有敢推荐，但是去看了之后就觉得哎呀可能是沧海遗珠吧，就真的还不错。然后也有些戏是觉得哎呀这个阵容怎么看都不会差，这么经典的戏，然后但是看完了会觉得也不是说不好，但可能就是因为它经典，有比如说电影啊或者是文学作品的珠玉在前，你对它的要求会高，看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希望它更好，可能没有超出预期，但它也是一部还不错的戏，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是太经典了，或者是你的期待值太高了。 对， 所以也许你是期待它能够出120-120分的花儿，但人家就是满分了，或者是90分，是个高分作品， 对， 但是没有那么出彩，然后觉得拍手，哎呀，就像我朋友圈里拍手李幼斌老师和史老师的那部剧一样， 对， 那个真的是。就是太超出我的期待值了，就我原来期待是90到100分，然后看完以后是妥妥150分的剧。好了，但是他已经演完了，我们还是要说接下来在整个九月份在苏苏心目当中很值得给大家来推荐的一部话剧、一部儿童剧和一部音乐剧。每一次要推荐之前，我内心都是这样的 OS， 就是没有想到音乐剧和儿童剧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挺好，就是很活跃的一个状态。 是，而且现在像后起之秀，就是这几年很好看的舞剧作品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这个斩获文化大奖，然后在每个城市都掀起这个热议的永不消失的电波，然后还有很多像非常经典的舞剧作品，而且真的都是观众会去买票欣赏，反复欣赏的。像最近也是有根据《千里江山图》改编的舞剧，叫做《只此青绿》，然后很多这样的作品，这几年舞剧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意外，而且很多题材还都是我们本土文化，我们的一些历史名人，或者是一些往事吧，或者说 一些文物就都可以做一出很棒的戏，都是在挖掘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这一点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地方。 真正的做到了文化自信，这种 对，就很自信。你看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好自信， 而且很自豪，就是 很自豪，真的，确实是这样。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郑重的推荐九月份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剧目了。更重要的是呢，一上来啊，就是这个阴影的问题了。豆子悠一二三说不行了，不行了，童年阴影。被微胖耽误的凤凰也说啊，怎么办啊，冯老师就不得不说那部电视剧。但是呢，苏苏也自己下场亲自回复大家说不要阴影，不要阴影，看戏看戏。你很佛系耶，你要认真的重点的告诉大家如何跳出这场阴影好吗？ 因为确实是首先和大家推荐九月份要推荐的话剧作品，也是算是北京戏剧界的一件大事吧。因为这出戏它不仅仅是一部作品的上演，还是一个新的征程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戏呢，是曹禺先生的经典作品《日出》。提起陈白露，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角色，和《茶馆》中的王丽发、《雷雨》中的四凤、周平一样，都非常的有名。大家可能不光是话剧，然后像歌剧作品、电影、电视剧，有很多的文艺作品全都演过日出。但是那么这一版日出它特别在哪里，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呢？是因为这一版日出的导演然后是冯远征老师，也就是刚才很多观众朋友留言 不要阴影，不要阴影，不要听到就走好吗？留下同学们。 可能因为他确实在影视作品里塑造了特别深入人心的角色。 他是算不算被自己的演技给耽误的好演员 到现在他经常开玩笑，就是每年一到这个国际就是呼吁要这个关注家暴的这种日子，然后没有任何例外，就是标题图一定是他的那张就是演技很好但是很狰狞的面孔，他自己都习惯了。然后就真的后台像我们后面还有排的一些戏啊，会有一些小朋友，就是演员的小孩要参与这个戏的演出，然后看到他就会有一点害怕， 不想演了 但其实大可不必。想和大家说呢，这一版的日出呢，是我们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可以说是全新排演的一个版本。在这个之前这个剧情我可能就不用给大家赘述了，因为大家实在太熟悉了。然后就是我们之前仁义的历史上有过四版日出。很特别的是，日出这个戏呢，就是首都剧场在建成正式开锣演出的时候，第一出戏我们叫开锣戏，就是欧阳山尊老师导演的日出。所以是日出这出戏呢，它是有寓意的嘛，就是太阳从东方升，这里的花先开，然后 希望 太阳升起来了，有的是希望，很温暖。所以这次呢，这版日出并不是在首都剧场演出，但是它也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剧场演出。这个呢，就是我们即将和观众见面的曹禺剧场，是 就是一直在装修的那个新的剧场， 对，是一直在装修的全新的一个中型剧场，是北京现在市场上很稀缺的一个六七百人的这样一个很舒适的一个中型剧场。因为现在我们一说经常都是很大的剧场啊，千人的，但是它是一个真正六七百人很舒适，一个可以演话剧音乐剧都可以演的这样一个剧场。然后呢，在它楼上也是我们恢复了北京人艺小剧场。因为北京人艺小剧场我们之前也聊过，它是中国小剧场的诞生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吧，它现在也不能够承担这种历史使命，它实在是有点破旧，就在前不久东扩的时候我们把它拆除了。这次也是在这个曹禺剧场的楼上重新建了特别崭新，设备也很焕然一新的这样一个北京人艺小剧场。然后这个曹禺剧场呢就真的很漂亮，而且昨天看到也是请人 啊，就不保密了，请黄永玉老师，98岁的黄永玉老师，为我们手书了这个曹禺剧场的名字， 嗯， 写的非常的有力，很漂亮。 昨天才刚刚的 前大概是前两天才刚刚到，然后我们是昨天才看到，因为昨天这出戏才彩排，今天晚上这出日出新版的日出会正式首演和大家见面，也是这个曹禺剧场第一次打开剧院的大门，欢迎第一波他的观众进入剧场看戏。确实呢，这个是北京人艺的一件大事儿，也是戏剧界的一件大事儿，就是从此以后北京人艺就是一个坐拥五座剧场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嗯 啊，然后虽然觉得可能会很辛苦，但是所有人是很有干劲儿的，就觉得很有希望，就像这出戏一样，《日出》。 嗯，而且他选择，你想，剧场的名字就是定名为曹禺剧场，而他的开幕大戏， 对， 就选择了曹禺老师、曹禺先生的《日出》。 对，而且也确实是多方面的一个呼应。首都剧场的开锣戏就是日出，那么曹禺剧场一个全新的剧场肯定是要演曹禺先生的作品，虽然说啊《雷雨》啊《原野》都很有名，但是确实演日出是最为合适的。 这个遥遥呼应的感觉和其中的寓意。 对，一个是遥相呼应，再一个呢，这版日出特别的是演员都非常年轻，年轻到有些演员甚至还没有转正，还在实习期，然后主演也都是花一样的面孔，花样年华的演员们，他们年轻到就是真的体力无限，有时候看着他们就会觉得怎么他们就不知道累呢， 跟很多的父母看到自己的神兽的感觉是一样的。 而且确实因为现在很多戏吧，由于这个场地时间各方面的一个考量，包括这种成本的考量，一出戏排一个多月两个月就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但是这个日出前后排练满打满算排满了3个多月，加上后期的合成演出提高打磨历时5个月，3月份建组开始排练，一直到9月2号演出，大家可以算一算小半年的时间，然后天天在日出里面和就是这些年轻演员沉浸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冯远征老师呢也是作为导演的身份来给他们排练说戏，也是首都剧场第一次也是这个我们北京人艺吧第一次用了一些比较新鲜的手法。因为确实在大家的印象中，首都剧场演的戏会是比较传统比较稳健的这样的戏，但是这次的日出会有一些新的尝试，比如我们的景很虚，或者说很写意，非常的写意，然后呢景也很简单，服装很漂亮，但是我们用到了多媒体，还用到了一些比较意识流的调度。哎呀，这个很难形容，可能需要大家走进剧场去看。 是那种感觉吗？就是我们看完了以后会觉得，哇，这个感觉排练的手法或呈现的这样一个形式没有那么的仁义。 其实可以这样说 的那个。 对，确实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毕竟是一个以后有5个剧场的一个群落，所以呢剧院对它的规划也是有这样一个考虑。以后首都剧场更多的会演绎经典作品，不走样，始终不走样，原汁原味高品质的经典作品，但是这个曹禺剧场就是会像日出太阳一样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朝气，有一些实验色彩，可以有一些崭新尝试的看起来风格不太一样的戏，然后所以也是希望能够满足观众多方位全面的一种审美要求吧。 也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来看话剧，他可能内心的一个期待值是不一样的，年轻人来看他自然会有他自己角度的一个期望。 对，也是确实本身这个建筑就很吸引人，我们也是希望更多年轻喜欢一些现代戏，或者说喜欢一些 新尝试的观众可以走进曹禺剧场来看戏。 嗯，曹禺剧场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会成为很多戏迷们的打卡之地，一定要去打卡，然后一定要看。 对，因为它确实是很好看。这个建筑呢，就像是和这个首都剧场就是姊妹，他们有相似的地方， 嗯， 细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可以慢慢去看。有些细节装饰一看你就能明白啊，还是仁义的风格，但同时也有很多这种装潢和尝试会觉得有新意。然后包括里面还有一个现在在仁义的院里面还有一个四合院沙龙一样的这样一个小院儿，以后也会是可以搞各种活动尝试发布会啊，包括剧本朗读，可以做很多新尝试的这样一个戏迷然后戏剧界的新去处。 嗯嗯，好，说了这么多了，我们要隆重的跟大家说时间。很凑巧啊，9月2号就在今天晚上迎来首演。哇，这个怎么办，跟我们节目也好呼应啊，这个寓意好契合。 对，然后要这个戏还是有很多特别的地方要和大家说。 嗯， 因为这个日出是今天晚上首演，9月2号会一直持续演到9月9号。 嗯， 9月9号，但是呢，它的演出时间一定要注意，是7点钟开演， 因为往常都是7点半。 对，所以就我们在那个剧院外面的大海报上，真是写了斗大的字，真的是 19点， 特别显眼的大字，就是19点开演，因为它有一点，确实是时间很长，然后往往往常会删掉的一些段落，因为时长的原因，这回我们把以前删掉，观众可能很多年没看过的一些戏又剪了回来，实在是很难割舍，因为曹禺先生写的真的太精彩了。所以戏确实有一点长，为了不耽误大家赶地铁，然后就做了一个决定，让他19点开演，所以就重要的事情说3遍，就是9月2号到9月9号，还是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2号的北京仁义，但是这次呢是曹禺剧场，19点。也就是晚上的7点钟，7点开演 ，整整一周的时间，大家除了可以再一次的近距离的看到这部经典的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我们关注了很久、期待了很久的曹禺剧场的面纱终于要揭开了。从今天开始，《日出》这部话剧将首演，第一轮演出到9月9号，中间也是只有周一休息。 嗯， 好的。 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早晚温差很大，然后这个空调就是地铁上啊，然后剧场里面的空调可能这个不是能满足所有观众的温度需求，所以建议带一件薄外套来看戏。 嗯，好。至于大家的童年阴影，冯远征老师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他的之所以成为你们的童年阴影，就是因为他的演技太过硬了。 对， 所以他依然会把他自己的演技，对于舞台的理解，对于这部戏的理解，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们。又通过了半年的打磨， 希望大家在看完戏之后能够对这个安家和就是挽回一些童年的阴影，希望太阳能晒到你们心里驱除一些阴影。 好的好的，大家看戏看完了，包括对这部剧，包括对曹禺剧场有什么想说的，也都可以直接给王苏私信啊，微博私信他，就说哇，我今天去打卡了，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大家此刻听节目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博上面，今天我的直播帖里面除了放了日出这部剧的一个海报之外呢，也 at 了王苏自己的微博，现在大家打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了，然后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铁粉说今天的16点之后又会失落3天，不要失落呀，有这么多的剧给你们选，周末的时间自己充分的安排起来好不好。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周末休息，但是我希望大家在休息的时候，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也可以通过看剧啊、看电影啊这样的一些文化娱乐休闲的方式，让自己更加的充实。好了，今天说日出，说曹禺剧场，花了我们有一点点多的时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迅速的来推荐一下儿童剧和音乐剧。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 儿童剧，儿童剧也非常的可能会很多家长会很熟悉。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带来的《小布头奇遇记》，然后它的原著是孙幼军老师，编剧木星，导演毛尔南。这出戏会在9月11号、12号还有9月19到21号的上午10点演出。演出时间会有一点点 不太好记， 琐碎不好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售票平台和官网。就是它只是这些时间的上午十点，在东华门的这个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70分钟吧。然后江夏，你看过《小捕头奇遇记》这个书吗？ 我 没有看过，是吧？这个《小捕头奇遇记》， 我的童年是不是太单调？完了，净看考试的书了。 这个《小捕头奇遇记》，我感觉看过的，80后、90后还是很多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是在大石烂的新华书店买到的这本《小捕头奇遇记》，它的封面是黑色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圆圈，就画着小捕头的这个卡通形象。 但是我想问说，这一个书，它曾经被拍成过动画片，或者是 好像没有动画片，好像就是它，就是 绘本， 就是文字。纯正的一篇小说，有一些插画，就很像我们之前看的一些很有小时候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那种感觉。他其实就故事非常简单，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他用一些碎布头，没有用的小布头，做出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娃娃，就叫他小布头。然后因为他胆子太小了，所以就错过了一个他的好朋友平平，然后呢他就想离开这个幼儿园去找他的好朋友，结果一路上就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在这一路上呢，他不仅仅收获了友情，还明白了我应该勇敢，勇敢会给我带来力量，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困难。而且呢，他还最可爱的是他会遇到他的好朋友叫做小芦花。然后小芦花听名字大家大概能想到，小芦花是一只芦花鸡，是他的好朋友。后来因为小芦花被可怕的老鼠然后绑架了，他就要去拯救小芦花。在这过程中间呢，他也是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然后最终安全的救出了小芦花。也确实是通过看这个戏呢，我们能够明白，就是勇敢，就是当你关心的人需要帮助，你能够站出来用你的力量，不是蛮劲儿，而是智慧去保护他们。这个故事很正能量，但同时呢，他这个戏呢排出了一些新意。因为这么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戏会不会有点说教，好像都是说你要勇敢，你要怎么样。但其实这个一直是我们叫小朋友教他们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同时，他们会很天然的不喜欢这种填鸭式的教育，然后他们会更愿意自己悟出来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戏呢排就是用了多媒体这种手段，然后把这个作品搬到舞台上。剧场很小，互动很多，尤其是那个三个小老鼠，小老鼠就会走到你身边，然后来和小朋友交流，就是说你看没看到他呀，然后小朋友可以自己来判断他是好老鼠还是坏老鼠，我要不要把小布头的踪迹告诉他，我要不要帮助他。然后这个戏呢，它的多媒体确实是用得很好，就像我们之前说，多媒体其实是很考验演员的一个及时的表演啊，你不仅要关照到人物之间，你还和多媒体有一个配合，他这个就是要和多媒体对打。有些打戏就很要求节奏，家长看完了也会觉得很有趣，不像是单调的讲一个故事。比如说小布头要上高楼，演员可能就是在原地走，但是那个多媒体就是在上台阶儿。再比如说小鸟 一下子抓住了小捕头，把他从高空丢下去。他可能就是在原地的一个表演，但是配合着多媒体，你就会有种哎呀好高啊，就有 他真的掉下来了那种感觉。 嗯，是的，就很有趣。嗯，然后比如说他扔石头到河里面，会有涟漪和水花，嗯，就是会配合得很精妙，然后让小朋友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嗯， 为什么我刚才问你有没有改编成动画片之类的， 嗯， 是因为你说到的这个就是布做成的一个小玩具，然后他出去变活了，然后出去寻找自己的朋友。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之后啊是可能翻拍过，比如说沿着这个故事的脉络去做了一些新的这个动画片还是什么。我印象当中我是看到过类似的故事的，但有可能不是它的原版故事啊，有可能是其他的模仿的呀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听起来这个故事它虽然说整个的架构很简单，但是加入了刚才你说的这些元素之后，很符合现在小朋友的一个审美需求，所以几岁以上的小朋友这70分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就是非常他的其实 大概三四岁，我觉得上幼儿园应该就都可以了， 基本上3岁左右就可以看，然后最高我觉得大概到小学10到11岁就都可以。而且他也很有趣。之前也是他戏里面的很多插画也是画家沈培先生来给他画的，像平平啊、小捕头啊、小老鼠什么的，这些插画都是他看完之后，就是一个就是40-50岁的画家看了也会觉得很有趣，会忍不住想给他画一下插画， 唤起童真的一部剧啊。儿童剧《小捕头奇遇记》是由中国儿艺带来的，在假日经典小剧场，时间呢有点难记，大家可以去儿艺的官网啊，或者是各个购票平台去了解一下。9月11号、12号，还有9月19、20、21，一共是5天的时间，上午10点，3岁以上的小朋友，父母都可以考虑一下，带他们去看这部， 对， 又经典又融合了多媒体新元素的《小捕头奇遇记》。好，我们还有大概6-7分钟的时间，抓紧说一下音乐剧。 对，然后9月份的要给大家推荐的音乐剧呢，名字非常的难记，叫做《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 哎，反正就是献给谁的花束， 对，反正每次就都是那个什么花，大家都会这样说。然后呢，它是一出本土化的音乐剧，原著是作家丹尼尔·凯斯，是得过这个雨果奖、星云奖等科幻题材大奖的这样一个原著，就是刘慈欣的《三体》也曾经得过这个奖， 雨果奖。 对，然后这个小说在1959年发表以后呢，被改编成20多个版本的影视剧、舞台剧，然后各种版本。然后这一次他的这个版本的编剧导演叫做李炫圭，是一出引进的剧目。然后他的演出时间呢是9月23号到26号，7点半，这次演出时间是7点半了，然后是在保利剧院。然后他这个故事呢其实也很简单，他是讲述了一个，他的主人公是因为他先天有一些不足，他的智商比常人略低，然后这个查理呢，因为可能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一样，就受到大家的冷眼和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他就希望自己能变得聪明一点。然后呢，就是机缘巧合来了，就像所有掉到悬崖之下的大侠都会捡到这个武林秘籍一样，这个查理就被选中参加一个提高智力的实验。然后呢，他和小白鼠一样就被做了脑部手术，做完手术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天才，就不仅和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更聪明。然后他就发现智慧，这种外来赋予的智慧好像让他和身边的人距离反而远了，生活好像慢慢的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还有一点点这种悬疑色彩。然后他这个改编和原著比呢会更温暖一些，因为很多有时候这种科幻题材是作家对未来世界的一种想象，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悬疑和担忧的色彩在里面。但是这次的音乐剧版本呢，它更关注于人性的光辉，它其实就是想说 不管你的智商高低，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看起来有点傻的查理，他一直都在努力维护自己心中，我就是相信真善美。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自己怎么遭遇不公正的打击，不管身边的人怎么告诉他这个世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都相信世界是很美好，他甚至愿意去为别人打抱不平。然后 所以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智商高低并没有那么的，就它可能重要，但是绝对不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人就觉得可能会不会这个人很聪明，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会不一样，说这个人笨可能会不会他就会解决事情会很使着力。但其实这个戏呢就是想告诉大家，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你看待生活的态度。这个事情不管它解决的好还是不好，重要的是你在遇到困难的过程中呢，有和你同行的人，你要好好守护身边的人，你的这份真诚和善良是会像发光一样照亮周围，然后会像题目一样，就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在给别人献花的时候，那个香味儿会，就是你们都可以闻到这个香味儿。然后 但我有一个疑问，他因为获过雨果奖嘛，那他是算一个科幻的作品，其中的这个科幻元素是 就是给大脑进行神秘的手术 这听起来好科幻 而且想想他其实是59年 哦，对啊，在那个时候 想想62年前，就是想到做开颅手术可能都是一个不太那么容易的事情， 其实到现在大家也觉得 对也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事情，而且大家知道人脑很神秘，我们对它的开发可能才用了 多少万分之一或者怎么样， 对、我们就已经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花花世界，那么如果开发的更多10%会怎么样。然后但这个戏呢没有把这个着眼点放在科幻上，更多的还是放在了查理身边的人际关系，而且音乐确实也还是很好听，很多人看完了之后也会反思，就是说要热爱生活，就不管生活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短暂的黑暗，就像我们今天的戏也是，今天这出戏也有一条暗线，就是太阳最终都会驱散迷雾，然后照亮你心里面的真善美。 每一个人内心都会很向往这样的光明。 对，而且这个戏里面就是如果喜欢深刻喜欢哲思的朋友呢，这出戏里也讨论了一些就是科学带给人们的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到底是幸运呢还是灾难呢，它改变了一个人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围绕着关于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科学人性还有很多这种对生命的探究，它也会它的主题是关于这些的探讨。 好，刚才听了苏苏的介绍之后呢，马上就有朋友说马上要回京了，有没有要一起约日出的，那你们要赶紧抢票吧，我觉得日出的票应该还是会比较紧张的，因为他第一轮演的少嘛，场次也少。 对，因为他确实是只有7场演出。然后票确实也 有点 难买。 对，大家你就别说有约的了嘛，还不一定能约上的，等你约上了这票又买不上了。我觉得尽可能的还是如果自己想看先去看啊。另外呢我们的魔手同学很关心苏苏啊，他说听王小喵同学聊天语气中透露着疲惫，是不是熬夜熬多了 啊？真的吗？ 语气中透露着疲惫 啊，能听出来吗？ 哎，我跟你说，我们的听众真的是我的嗓子有一点点不舒服，在他们心里都是可以听出来的。另外呢，木子同学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说，当听到我说小学上学的时候没有看过《小布头奇遇记》，他为我感到很忧伤。他说我明白了一个好学生牺牲了多少同龄人的快乐才换来了今天。 这个小捕头奇遇去年被列入了中小学生这个一个阅读书目的参考推荐里。 哦，那就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的列位，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不是说我牺牲了多少同龄人的快乐，是我才疏学浅，才没有看过《小捕头奇遇记》。嗯，而且呢，他补充了一条，他说我在少年的时候就对这些儿童读物非常的着迷，还特别喜欢看仁义的那些经典的话剧。那怎么着呀？日出抢票去呀， 快去抢票。 对，今天呢我们就先跟苏苏聊到这儿。对，确实也非常的疲惫，因为你们要知道北京人艺现在可是有五座剧院的国际化的文化交流中心了，所以呢他们本身排演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但是还是非常感谢苏苏，每个月都有很认真的在他很难抉择的这些选择当中去给我们做每一个月在北京的市场上面他心目当中值得推荐的一部话剧、一部儿童剧和一部音乐剧。那今天我们的推荐就到这里喽，大家详细的如果没有听清的部分都可以去听听 FM 上面去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同时呢也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苏苏进一步的跟他交流。找到他的微博方式就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之后看到今天的直播帖就可以找到他的微博啦。再一次的感谢排戏很疲惫的苏苏来到节目当中，但是我们的听众听出来你也很开心，对不对？就是他们的关心， 我觉得好温暖，一道阳光照到了心里。 好，再一次的安利今天开始首演的日出，一直演到9月9号7点开演，千万别错过了啊，不然的话你就会错过好几幕了，对吧？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3点18分再见喽。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